不用再逼迫自己，今晚你不用再逼自己撑住，你可以承认自己真的累了，不用再逼自己有精神、有表现、有余裕去应付一切，先让自己回到休息的位置上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快点正常，不用再逼自己像以前一样有力，像别人一样稳定，先把那份一直不肯放过自己的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睡吧，不用再逼，身体会在休息里把你慢慢带回来。